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人山人海。

忘了昨夜我的泪，过了今天我是谁，静静离开那张脸，会不会拥有明天，你的心总是善变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